不要跟我说血浓于水，因为文化认知，我爱香港，我是香港人，香港风，香港情，走出录影厂，一一话你知。香港风情主持吴嘉文。 我哋走出网台嘅录影室，同嘉宾倾下偈，讲啲将会被消失或者被遗忘嘅香港独有风土人情同事。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香港风情》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嘅嘉宾嚟自不同阶层，佢哋会系专业人士，嚟自政界、商界，或者你身边擦身而过嘅一个小市民。我哋嘅话题天南地北，都希望增加你对香港呢个地方嘅情感。香港风，香港情，我哋走出录影室，日日话你知。 你想做啲咩咧？我哋你有冇啲提议啊？会话俾 婆嘢， 要玩 八婆嘢， 玩啊玩咩先啊？ 玩咩？ 玩咩？ 一玩就即刻精神晒喎！你 提议啊，你哋 每一集揾谂一个大惩罚，输咗嗰个咧、 啊， 输咗嗰个咧就要 好啊！我中意睇石 头惩罚，好唔好先？玩游戏， 但其实会起泡。 咩米点会起泡啊？ 你熟嗰阵时咪会有啲泡喺上 面？唔系佢话死米嘅， 我有啲幻想嘅。 我 觉 得我 系 流星花园嗰阵时， 流星花园 正啊！我觉得流星花园好正， 我 中 意嘅。我系真系中意佢而家短头发，哇，靓仔到嗰阵味渗晒出嚟。我连个乌皮毛都系佢啲肌肉嚟嘅。 任何男人都 唔系有精力喎， 靓仔唔靓仔，有钱同冇钱都系。 睇佢而家， 所以咧，你搵个靓仔又有钱嘅，咁抵啲条数。 身边有冇 friend 系？ 我覺得要睇咯，未結婚嘅 OK。 唔係你睇下你係 未結婚 OK 咧。 其實我都有少少你嗰個諗法嘅。未結婚嘅話，我覺得你仲有轉機， 仲有得選擇。 結婚啊嘛。 但其實好傻豬啊呢個諗法。Hello， 大家好，我係琳琳啊。有人話我哋五個未夠資格做女神，不過唔緊要，我哋會努力嘅。想知我哋點樣學做女神，記得收睇 My Radio 十週年台慶節目《女神見習班》。 大家好，我是 Cherry， 我是女神见习班的见习成员。我们个女仔都不同性格的，我是属于那种动静皆宜和很有侵略力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讲下男啊，讲下女啊，讲下私密的东西。想知道我喜欢什么男仔，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是女神见习班主持之一。你们快点打入来跟我们五个女仔一起倾下偈，入来做一下女神的见习生，可以入来倾下男仔，倾下女仔，倾下爱情，或者倾下我喜欢什么男仔都可以。所以记得大家要留意 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圈嘉怡。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女神见习班咧嘅主持之一啦。咁我之前就做过几个网台嘅节目，但系都系做嘉宾。咁今次嘅尝试做主持，希望你哋会收获啦。咁我哋 My Radio 嘅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见啦。 Hello， 我系女神见习班嘅主持人 Erica。 吓，女神， 我边忽似女神啊？我班 friend 咯，啱先啊掹我过嚟话教我做女神啊，仲要话带我出去玩啊，之后仲要话介绍靓仔俾我识咯。我呢铺做唔做到女神咧，靠你哋指点啦。记得收睇我哋嘅 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靠你啦！ 爷爷，爷爷， 喂，唔好阻住我啦！ 喂，头先我睇紧嗰个女神。 你夾人裙底啊嘛？ 女神咩咩班喎、 啊？我知道啊，你睇人走光啊嘛。 喂，佢頭先一開頭有個懷疑佢走走地光喎，雖然佢啲 shot cut 嚟 cut 去咁樣。 你控到個頭咁埋， 我咁樣咗，爺爺喂咁，係啦。 你控到個頭咁埋，係人都睇到啦。 可能真係有喎、啊，我真係見到佢係。 喂，其實係咪特登噶？ 喂，不如你又搞翻個啦！ 我唔需要咯， 唔係女神喎、 啊，我唔係行呢個路線嘅， 你是豬嗨嚟噶嘛？ 我唔係行 豬嗨研習班係你， 都係你嘅，磅下重啦、啊，睇下邊個豬啲， 豬嗨 磅重啦、啊，即刻攞個磅出嚟， 唉真係。看个样子啦，成个欢喜咁样。 你欢喜啊，你出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第二次达人在线啦。喂，头先见习女神嗰啲系即系啲新嘢嚟噶， 系 为我哋带来冲击一啲人叫做系有啲新气息， 为男士带来呢啲气息。喂，有冇一啲系即系肌肉男俾啲女士欣赏嗱？ 有啊， 俾男士欣赏。吓、啊、你呢啲豬肉嚟嘅，豬肉泳。 超你有冇隨心？你知里边豬肉，你知嗨嚟嘅。 系嘛？ 我话你知嗨啊，知嗨真系。系啦，好啦，我哋继续啦，系唔好听知嗨讲紧都要。咁咧，女神研习班咧，咁琴日咧就我哋 My Radio 十周年台庆啦。咁、我哋经历咗两届之后咧，咁前两届咧都即系个个气场系完全同今届唔同嘅，今届系我觉得即系我 feel 到系最开心嘅，因为你平时冇唔会见我周围去搵人影相啊，即系我唔会嘅，呐喊助威啊，嗌嗰啲我平时系唔会嘅，我系一贯型，平时我唔会嘅，今次呢度我先会嘅。咁、那个原因咧就好简单，因为成个气场唔同咗啦，系啊，我好捻真嗰啲人又唔见咗啦，即系平时以前咁样坐喺度，哇，你见捻到嗰啲捻嘢，哇，当捻认自己明星咁捻样。即係嗰扎戴眼鏡嗰扎咧，咁樣望緊住佢，哇！屌乜撚嘢事啊佢，即係冇嘢喎，跟住又上台唱歌，又彈吉他，屌你咪又玩嗰啲咩？有個木箱，有個木箱咁樣坐喺度咧，有個撚樣嘅木箱坐喺度咧，打嗰個木箱咧下邊咧。今日亞視好精彩咁樣嗰撚樣， 嗰、那 個係啦，嗰個射眼仔咧，咁我都唔撚記得叫咩名啦。啊，咁我因為我都唔係好理呢啲嘢，但係咧就即係唔係咁撚得我歡喜咯嗰啲就，咁我就所以一直都唔打招呼，唔 friend， 唔會攬頭攬計影相，係啦。咁啊，直至到依家冇撚曬嗰班人啊，或者係身心安泰，係啦。咁我又周圍去揾人影下相啊。同啲 friend 相應啊，咁樣，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出邊嘅朋友， 成日無啦啦唔見咗隔離嗰個人， 出邊嘅朋友，咁竟然喺呢度又撞到佢哋，咁樣都開心啦。咁咧唔單止咁，咁其中有一台咧比較矚目啲咧，就係、是、成台都係靚女嘅，係啦，成台都係靚，即又唔係話嗱，你問我。點樣講呢，我又唔係話其他台冇靚女，唔係咁嘅意思，係佢哋零零四一台就全部都係女仔咁樣啦，不如係呀，咁就大家會嘩個眼 頭，我見到好多人走過去， 屌連阿 Kenny 食齋呀，屌你老尾，佢已經喺電話度再同我講，喂點解我哋唔係第九台，我哋係第十台嘅呢，我話咩事呀、啊、跟住佢話唔係呢，你嚟到你就明㗎啦。 唔係喎，呢句嘢係你講 嘅。我話係呀，有女我話有女呀、啊、我話係呀係呀，喂Kenny 食齋嘅都係咁不停成日咦咁啊暗住講喎， 可以嘅咩？ 係啊，咁都唔緊要啦。咁我佢都知佢谷咗好耐嘅啦。咁跟住一坐低咁啊，一睇下對面啦。咦係嘅喎，仲要有啲係熟口熟面嘅，因為以前即係我哋都喺半個娛樂圈裏面撈啦。咁其實都見到有啲熟口熟面嘅。咁但係當然啦，唔識嘅。咁唔緊要啊，即係都係一個新嘅衝擊啦。但係我喺裏邊竟然撞到有一個。啱啱同阿彩妮拍完戲嘅朋友仔喎，咁樣咁佢亦都係出現喺嗰台啦，即係佢哋都講話會，即係我唔知佢係外援定乜嘢啦。頭先個 promo 就冇佢喺度嘅，係啦。咁但係唔好理佢啦，咁有冇都好啦。咁其實嗰個咧就啱啱同我哋一齊拍完戲嘅，係啦。咁就亦都係做一個角色，係啦咁樣。咁亦都我都有揾過佢哋做嘉賓，因為尋晚我哋相應咗啦，已經係啦，亦都 反而你認得， 亦都有通過兩次電話啦。你要你目中無人噶嘛，你女主角嚟嘛，覺得自己係咁啊，睇唔到啲配角咯，係嘛？ 即刻牙咗 佢染咗头发啦，又剪咗头发， 你 只 眼 染 咗黄色啊吓，你只眼染咗青色，叫青光眼啊。 我只眼珠系啡色嘅， 系啊，你带埋嗰啲垃圾框嘅， 本身都系啡色嘅， 带埋啲淘宝框梗系啡色 的。你有淘宝框黐线？ 好啦，咁跟住淘宝框都几引折代，但系淘宝框 我唔需要咗。 好啦，咁跟住 我呢啲一万， 咁跟住咧就咁啊相应啦，咁亦都好开心啦，周围影下相，我亦都见到真系好多支持者咧，就真系支持啊即系 My Radio 咁样嘅，咁同埋个个都好真性情流露地开心嘅， 系 啦，咁啊又见到神区啦，系啦，神区我都几喜爱噶，我好少主动走去同人影相，但系我有我的格调噶嘛。咁啊，咁跟住行埋去，我话啊，影张相啊，佢讲佢个，跟住影相啊，影相，跟住佢话你好啊，佢同我讲啊，你益友，我益咩友啫，我系达人啊，我 达人达人， 你戴咗顶帽唔认你嘅，唔认得你咁啊，嗱，咁佢其实有佢识我嘅，佢留意我嘅都系啦，咁跟住我翻到去咧，阿神居个卵嘢，哇，唔好意思啊，咁阿神居咧，佢就一即系点叫咩咧，叫做系阿神區咧，佢就叫做係睇我啲嘢，睇完俾 like， 你會睇到佢俾 like 噶嘛？佢連續洗咗兩大版， 咁誇張？ 係喎，咁我都已經好歡喜啦。一個我歡喜嘅人，佢睇我啲嘢，咁我即刻 cap 佢張圖擺出嚟啦。我話神區已經愛上咗我啦，咁樣嗰樣。系啦，咁啱啱佢个拍档叫兴旺臣就封咗麦，咁我谂紧，喂，不如我顶啊，我错都 OK 嘅，咁嗱，当然啦，咁其实都系讲笑啫，我边有资格啊？ 哇，你都几似嘻嘻嗰边嘅？ 咩叫嘻嘻啊？喂，你讲啲嘢要人明先得噶，你做个主持系啊，讲下咩事啊？ 吓，嘻嘻嘻嘻唔明咩？ 等等，我哋讲咗十个，即系我哋都系唔明阿安彩嚟讲，即系佢讲啲嘢觉得自己明，跟住佢觉得听众明。系啦，就所以就知嗨，知嗨一定明啦，知嗨 唔系好明显，即系我同你嘅年代系唔同咯，隔几个世纪。 系啦，得。你试下一个人讲嘢，你试下一个人做啊，而家 做咩啊？ 佢你试下一个人。 咁呢个空间摆到明系两个人，点解一个人做啫？ 算啦，冇办法噶啦，即系呢啲咧质素如此。唉，我哋唯有迎合人哋嘅質素而生存啦，冇辦法嘅。好啦，咁 俾機會你講嘢。 咁嗱，開始唔開心啦，不過真係塌曬。好啦，咁講完呢度之後啦，咁都見到好多以前喺度曾經共事過冇共事過嘅，成日見到嘅同事啦，阿文傑啊，余文傑啦，咁而家喺 TVB 咁紅咗，變咗游先生咁樣翻嚟啦，琴晚又咁啊，個真相同佢合照啦，咁樣。咁我呢啲我都係歷歷在目嘅，咁我係都雖然我都唔係話最耐嚟到呢度，但係我都佢變遷嗰下我都見咗好多變遷，都好多人出入入嘅嗰陣時度，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嘅理念呢，總之達人在線呢，即係平平穩穩咁樣，即係有啲嘢叫做係大家即系每个礼拜个空间俾我哋大家吹下水啦。嗰张长巷好笑啊！长巷咧，我佢讲个特点咧，我又知道，但我又永远成日都唔知道自己节目讲乜嘢啊！佢又话轻松乜乜乜，跟住就个天南地北咁啊，跟住又乜乜乜呀！佢又听到，我都平时我都唔知道自己节目 重点 系冇营养咯，个 系咯个重 佢又唔写， 佢写咗又靓女。 My Radio 唯一雨血及污点系啦。 是你啫，即系你个人 出现就系陈达人及知嗨主持， 系靓女 ，OK？ 知嗨支持， 佢入边系写住靓女。 仲有一样嘢啊，呢条女个衣着啊，寻日啊，虽然系我叫佢喂唔使咁太隆重嘅，但系佢真系完全系放撇嗰只，佢系牛仔短裤再加烂老布鞋，手插双袋就咁样行出嚟， 就系咁啊。 你死开啦！你陈服嗰件嘢仲衰过呢件啊，系啦，咁咧就又矮又短又环又 你啊， 唉，算罢啦，你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嗰度啦，哇！人哋嗰个盛装又晚装又盛， 老背我见到 低晒胸咁样，大佬佢一行埋去嗰阵时候，嗱佢已经。即系我望住佢，我都冇嘢好讲。跟住人哋上到台嗰阵时候，讲紧靓女企前面咁样， 咁好啦，跟住 我要低调咯 ，OK。 跟住佢就匿埋喺后边唔出嚟，跟住咧突然间咧，尤达条仆，尤达大师啊，尤达大师咧，尤大师啊，出嚟咧，出嚟咧，跟住焗住拉佢出去前边嗰度。咁佢嗰套街坊装咧，就同呢一个高叉低胸 Deep V 咧，就成强烈嘅对比啦，系啦。 我唔需要， 亦都矮咗好多咯。睇到彩你 系唔系矮？ 因为佢冇高踭鞋，同埋佢系环咯。佢个设计， 黐线，环乜嘢啫？ 佢个设计系环到咯，即系唔系高高瘦咁啲咯。佢系环， 我 系 瘦嘅， 环到矮扁嗰只咯。 我 系 有腹肌嘅， 系啦，冇我都冇话过你冇，但系环到矮扁咯。 乜嘢啊？ 得啦，坐啦，系真系睇到你真系 腹肌噶，我23寸腰啊！ 睇捻到你真系想一巴打 Q 死你嘅，23寸腰咁点啊？卖到钱啊？23寸腰肉都冇够。好啦，咁啊，我哋仲有25分钟， 我38、23、33， 跟住讲翻咩啦？讲翻嚟紧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首映会完咗之后咧，咁其实咧就咁样嘅。啊！我都想約一約大家，咁啊嚟緊喺呢個九月頭嘅時候咧，咁啊八月尾九月頭嘅時候啦，咁我哋會有一個活動咧，就叫做去探訪呢個無鞋守護者。咁其實代表我哋電影特區嘅工作同仁去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又唔 等咗好耐， 又唔關一定係工作同仁嘅。我覺得有興趣，大家坐埋一齊飲下嘢、食下嘢，落去探下啲狗狗啊，傾下偈啊，影下相咁樣，我覺得係 OK 嘅，呢、這個可以多人嘅。不過就真係嗱，熱就緊㗎啦，係啦，出案就緊㗎啦。咁但係你冇理由日日都匿喺嗰個辦公室或者係屋企嗰度嘆冷氣㗎，咁我覺得你有啲出去出下汗曬下太陽咁樣，咁啊影下相咁樣我 OK 嘅， 做翻啲有意義。係 啦，咁 Charlie 有好多嗰啲嘅fans 咧，即係啲又話好愛仰慕佢、愛慕佢嗰啲咧，咁都我都歡迎參加嘅，可以嘅，係免費嘅。咁我哋咧就係、是、其實都未諗過點樣做，都冇諗過係直接入去啊，定食啲嘢先入去啊，定啲未諗嘅。咁但係就啊，大家有興趣咪留意一下咯。係啦，咁我都想多啲人一齊參與嘅，始終都係做即係叫做係出分力啦。因為其實你出分力，你講真咁。唔係一定要捐錢嘅，即係可能譬如你真係你個 Facebook 你有 share 下呢個地方啊，或者有喺裏邊做嗰啲嘢，你拍咗片擺出嚟俾啲 friend 睇啊，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幫助嚟嘅，已經係對人哋打個卡啦，咁已經啲係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大家一齊玩下啦，同埋即係講真，即係我哋冇咩 fans 啦，我知道啊，即係我哋本身唔多嘅，咁即係我哋都冇去渲染呢一樣嘢，冇必要儲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可以間唔時擲日去得閒坐低飲杯嘢啊，或者係即係搞啲活動咁。以前我有搞噶， 係咩？ 係啊，以前我係專責撈網台嘅時候，我係勁 呢啲。 哇！嗰陣時忙啦，嗰陣時特登咧做到自己咧好似好紅咁咧，一個禮拜咧就六日冇都冇七日六日啫，係不停咁樣喺網台做出現。我有好多網台 friend 咁打電話俾佢，佢呢日係去呢個台度做嘉賓。咁啊，特登下個禮拜二到邊個？第三個就講重案，第四個就講鬼，第五個就講騎呢嘢，第六個逢星期六大人在線又講大人在線，係得個星期日可能有下息嘅啫。啊，跟住禮拜一咁又嚟過。哇！我係嗰陣時特登崩到自己咁忙嘅，搞到自己嗰期我就真係多 fans 嘅。我試過自己用自己嘅能力揈一支旗，就叫啲人嚟燒嘢食，都有70幾人度。 哇！ 我冇計自己親戚朋友啊，純粹係一啲真係網友嗰啲，係啦。咁我都覺得幾開心嘅。嗰陣時啱啱撞完車出嚟添，仲嗰陣時都有自己喺度諗啊。喂，屌！如果係咁樣，不如我慢慢儲啊儲啊儲聚會啊儲人啊咁樣，跟住自己開個 talk show， 咁咪已經有人嚟咯。咁樣即係好戇鳩地諗嘢，咁咪有人嚟咯。咁樣，但係其實唔係咁樣咯。咁我應該即係應該係有個作品，跟住做大量嘅宣傳。系啦，跟住就第一次就預咗蝕錢，跟住第二次開始成日見到你，跟住先至開始聚到啲嘢咯。系啦，咁都系咁咯。啊，咁你點啊？你人生好似冇乜目標咁樣喎，好似一條廢柴咁樣喎。而家 唔係啊，我好遠大嘅目標噶。 你除咗還扁肥之外，你仲有啲乜嘢功能咁啊？ 我有腹肌。 你有腹肌啊？我知道你有腹肌，系啊，依家但系唔用 call 機 嘅。如果唔係多次因為我。你會出席啲活動係會遲到嘅 ，OK？ 我挽救了你多少时间啊？你知不知 道？其实你讲的乜嘢？腹肌同埋挽救时间系有咩关系？ 腹肌系一样嘢嚟嘅，挽救你啲时间系一样嘢嚟嘅。 头先你唔系讲开腹肌咩？ 讲完啦。 你真系狗唔捻搭七真系，唉，不算啦，紧要啦。 讲完啦，我最憎人迟到嘅，你知唔知？ 紧要，我最捻中意迟到，但我哋又成个反比，我最中意迟到嘅真系。 最憎人迟到。 咁好啦，我哋又讲翻啲再有意义啲嘅咧，除咗头先话去探访之外， 其实我真系好想私底下去咯，可以点样呢？即如果假設 想去探，屌你 弱智 人咪自己上網抄咯！你都問我嘥曬我的寶貴時間。 乜嘢啊？咁你可以話埋俾人聽。 教主話齋，我又要引用佢嘅經典金句啦。其實我又唔應該係我咁撚寶貴嘅時間講鳩你啲無謂嘢。 你唔好講啦，你收聲啦！ 我今不過我就忍唔撚住，我先至要咁樣屌鳩你。嗱呢句就我引用教主嘅。我真係有聽節目嘅大佬精華嗰啲係咪先？你真係唔好撚嘥我個節目嘅寶貴時間。OK， 係啦。 出去打交。 好啦，咁我又想講一講咧，就係係啦，嚟緊咧，我哋嘅電影方面咧，咁我呢套特區嘅電影咧，咁今日我收到老闆嘅正式通知，咁就係會係已經係有二十幾個呢個廣告呢個叫係商户，係啦，咁我因為我之前砌嗰啲 plan 俾佢哋嘅，咁佢哋依家咧就即係都幾踴躍，因為可能即係有人介紹啊，同埋係即係叫做係因為關係問題啦，我諗就即係佢哋咧都好相信賴我哋公司，咁就俾咗好多唔同嘅廣告我哋賣啊，即係運用套電影嚟做嘅宣傳嚟到配合，咁我哇好 surprise 啊呢件事，咁同埋佢哋我哋同事咧 set up 嗰啲套餐咧係唔平嘅，依家唔平。 即系唔系以前听到 唔平啊？唔系嗰啲屌，唔系嗰啲即系你估真系平入到场嗰啲，嗰啲真系一个比较叫做系中上嘅价钱。 系 咁而大家都系肯签同我哋签嘅情况都几好。 系 啦，咁所以都 多唔多嘢问？ 咁我有同事解决嘅呢个问题系啦，咁。同埋就最主要係啱啱開始啦，咁我哋都有，我哋都做比平時做多咗好多嘢俾客户，咁啊跟住依家老闆咧見到我哋成績都唔錯咧，都有啲嘢去強力加推嘅，例如譬如我哋第二套戲啊，已經開始做埋班啦，係啦，第二套戲開始埋班咁樣，咁所以我都對未來都充滿呢個希望嘅，係啦。其实讲咩呢一节，都系纯粹真系讲开心嘢俾大家啫。可能你哋即系同埋殡仪咧，大家见我成日冇提殡仪咧，咁我就因为有个同事咧，即系都几惨，就佢就昏迷咗之前，咁就佢就唔喺即系帮唔到我手，咁依家要唞紧，咁就啲嘢咧突然间就失，即系接唔到口啊！有好多客人咧就翻嚟揾翻我都，即系我先知道。咁啊，如果即系我有客人系又系我嘅听众嘅话咧，咁就多多包涵。咁我亦都揾同事拼 up 翻嘅咁样，因为我自己就都会负责监督个工作啦。咁但系始终都有同事有一对 team 嘅，咁我哋都会交晒佢处理。咁我自己即系负责媒体创作嗰方面多啲嘅，咁就系啦。咁啊，各位总之但系咧依家咧我会暂时咧我都会全部我自己睇翻晒先嘅。系啦，咁因為直至到咧，如果團隊咧開始叫做係結實翻啲，先至再跟等佢哋跟住先嘅。好啦，咁啊係冇做嘅，係冇執笠嘅 ，OK， 仲健在嘅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就喺呢一個發展上邊咧，其實都除咗賣 video 有變化之外啦，咁我覺得我哋啦或者。我哋即係自己各自啦，咁都有啲微妙嘅變化嘢出現咗嘅。咁例如可能我哋初即係成日講話做新聞啦，呢啲其實我哋冇掂噶啦，依家係啦，唔係代表唔做，係再做落去都係飽和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做多啲作品出嚟，就歸類咗一類型先，跟住先再運用自己有即係叫做可以揾到人報道嗰件事去再報道我哋自己咁樣。咁我都係相輔相成，路就開咗喺度㗎喇。咁但係我哋要做靚咗個盤，我哋先可以再吹。如果夾硬無端端求其又去嘅話呢，咁你攬咗呢你就太多啦。 係啦。咁我哋覺得係時候即係要做啲作品出嚟多啲嘅。咁嚟緊啲作品咧都有好多我哋自己 handle 翻，就唔使再假手於人。但係假手於人嗰度咧，亦都已經開咗條鎖匙，開咗道門，係俾我哋行咗入去嘅啦。老闆亦都俾我同化咗。就會全權交俾我做，咁我就唔需要成日受制於人，係啦。咁自從上一次第一次個做電影個 event 活動衰咗之後咧，咁我就咧我依家就好緊張任何一個 event。 剩十六分。 係啦，但係就 feel 到大家係已經係好純熟噶啦嗰件事。feel 到噶啦，系啦，点样去接待客人啊？边位去搞啊？分晒工啊 ？count 啲时间啊？行车路线系点啊？啲人啲入嚟啲流程系点啊？都已经好仔细咁样，真系最出过，系啦。咁好老实讲，你问我会唔会仲有错漏嘅？一定有嘅，系唔会冇嘅呢件事。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我公司嘅增值啫。因为 我如果咁样贸然再俾钱出面就俾人做，第一我成本高咗，成本高咗，消费亦都转嫁落我嘅客户身上，咁佢就享受唔到平靓正嗰件事。但如果唔系，我自己都识做埋，咁系咪争好远嗰件事 ？OK，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呢个经验一定因为唔会因为第一次衰咗而即刻逃避嘅。咁但系其实咧，我亦都当然会同人哋讲，为咗增加人哋嘅信心，我都话啊，今次我揾咗间好啲噶啦咁样。但其實都是我自己出發，係我就係揾咗間我自己嗰間咯，應該好啲嘅咁樣咯。咁佢哋都唔 care 嘅，因為今次應該做得幾好嘅，係啦，就咁樣啦。咁片段咧，我哋剪錄好咧，我哋就再俾大家睇啦，係嘛？你好似都有嘢仲想補充喎，係喎？你嗰只狗對面嗰只狗狗啲牛逼點啊？ 清咗啦，勁開心啊！ 係嘛？咁佢哋真係冇嘢啦嘛，係嘛？ 都冇啊！而家每次我翻到去咧，即係佢唔知係咪聽得出我啲車聲，跟住咧我一落車佢就係咁彈起身喺度跳。 跳你咪自欺欺人㗎？ 唔係啊！平時即係好早之前見到我係廢啊，跟住而家早晚都係咁執啲嘢俾佢食咧，跟住一見到我就係咁喪跳打關鬥喺度。 好啊，嗱咁樣啦，即係我就覺得咧，呢幾日咧都好多。啲嘢咧係雖然話你頭先聽到有啲怒氣嘢咧，但係喺我的立場咧，就到行到今日為止咧，都衝擊唔到我哋噶啦。即係包括係頭先話啲即係無手嗰啲 haters 咧，就鬧佢哋嗰啲手影啊，即係睇戲支持虐待呢啲咁嘅邪嘢咧。咁我哋都係講真唔會嬲，嬲唔到，係純粹都係想屌下佢嘅啫。係啦，咁又傷害唔到我哋嘅，佢哋又唔會可以好叻咁樣做到出嚟拉住個 banner 抗議，唔夠膽嘅，邊個夠膽啫？係嚇，邊個夠僵？因為講出嚟都斜嘅佢嗰件事。如果我真係要請一班人做呢啲，我覺得仲嘥錢添。如果你肯做嘅話，我仲慳翻啲 cafe 錢。係啦 ，OK 嘅。就咁啦，咁就 咁就仲有十三分 鐘，都冇咩噶啦，都冇話要有啲咩驚噶啦，即係我哋都係做翻自己嘢，係咪先？依家穩步上揚，係嘛？哇！諗下有咩？ 肯定會靜㗎，諗 下有咩先啦？諗下有啲咩叫做係可以搞作下啦。咁真係， 喂！你唔好劈咁大個領、啊。 因為我喺網台咧，其實就即係講真，又唔係話做到挖曬牙嘅，但係咧其實我都想間唔時，你都睇開我節目嗰啲都知道我間唔時又請一兩個嘉賓又爆啲嘅，咁上嚟又爆翻幾萬 view 咁樣嘅咧，係咪先？咁其實我今次我反而我啊，不如試下請神區上嚟啦，神區，但係唔好講政治，就講佢個人。系啦，我几中意佢唱歌啊，改人啲歌词啊，同埋讲粗口嘅。咁我觉得都可以探讨下呢个人里边嗰件事。呢个系咩人嚟嘅咧？究竟佢点样出嚟嘅咧？系啦，即系点解佢生得又唔系好靓仔，但系又咁多人爱戴佢咧？究竟佢弹起嗰个点喺边咧？系啦，即系我都想探讨，因为我事关我发觉。即係我呢啲咁靚仔，但都未必去到萬人景仰嘅。但係原來冇咁靚仔係可以，我想都知道個巧妙喺邊度。我屌人我都識啦，但係點解人哋屌得咁多 fans 嘅，我屌冇 fans 嘅？ 嚇，因為你唔靚仔。 很簡單。 你拿外星人的標準來衡量我，我是沒辦法的。 因為你沒有腹肌，沒有胸肌。 我有你知 道、啊、你整批東西在 這裡，我都沒有除衣服，你怎麼知道 呢？對啊， 我為什麼要除呢？又不如你除呢，我又不信你有啊。 我有啊。 你說有就有啊，你除啊除啊啊， 我真一夜蚊爆啊。 一夜蚊爆，蚊蚊蚊都又要蚊爆的。咁唉得啦，好啦，咁啊，如果觉得真係请阿神佢嚟做嘉宾觉得好嘅话呢，咁话俾佢知啊，你哋话俾佢知，睇下佢肯搵嚟啦。我觉得 OK 嘅。 係咪， 因为我唔係同佢讲开讲佢讲嗰啲话题嘛，我讲啊，但又奇怪喎，佢真人好似怕丑咁样㗎喎。係啲人拱佢上台唱歌，佢係咬底个 game 返转头。同佢喺 Facebook 直播 live 嗰个人係两回事。即係我又觉得嗯，同埋我几次见佢，佢都係好似点样讲呢，好似好气若游丝咁样，又唔係话好恶咁样嗰啲，但佢真係喺个咪前面就真係好似好强劲咁样嗰啲。係啊，试下留下佢先都好。 你觉得佢 去到过嚟係用咩嘅面具去上嚟？ 冇啊，第一次叫佢上嚟讲句粗口听下先。咁冇啦，呢个呢度依家呢篇都系佢阵营嚟嘅啦，佢中意点样做都得噶啦 ，OK 啦，系啊，好啦，咁啊，我谂 做十分钟， 咩仲有十分钟啫？我头早完得嘅咩？一定要敷嘅咩？你做咩要读出嚟啫？吓、啊， 可以做十分钟， 做捞咁耐都唔知你点捞主持嘅捞嚟嘅，真系一啲进步都冇，一废人嚟嘅真系。废柴 唔系废嘅就唔应该咁提早完啦。 我十几分钟净系闹你，我觉得都几过瘾。 试下打交睇下边个赢。 屌你啊！我经过十几秒即刻打捻死你啦，大佬！而家对最后揿捻住你之后倒数十九八七咁样，跟住完咁样。喂，有咩讲啊？你讲下你啲嘢啦，不如坐十秒。哎呀，哎呀，做乜嘢啊？好攰啊，好攰。咪讲啊！ 咪有咩讲？ 你条咁嘅废肠啫，啊一系都要我睇下 Facebook 先有咩讲。系啦，咁其实咁样嘅小弟嘅宠物骨灰暂存咧，就啱啱真系请到一个合适嘅人啦， 请咗啦， 请咗啦，咁就 系咯，成揾多人陪我， 将会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会开张， 系， 咁我都会搞一个盛大嘅一个叫做发布会嘅，记住啦， 我真心开张， 当然无私啦，因为点解咧？因为舞狮就代表话俾隔邻邻舍知，系啦，一只沉睡嘅狮子终于苏醒啦，即系咁嘅意思啊，系咪咁嘅意思啊？唔系我教老师， 点麻精咁样 ？OK， 好啦，系啦，咁就到时公布俾大家落嚟饮杯酒水啦， 系咩？有酒饮嘅咩？ 唔知喎，咪摆啲嘢喺度，你中意饮咪饮咯，唔饮影下相咯。我谂紧请唔请啲明星嚟先，啲艺人嚟呢啲呢啲咁嘅阴邪之地，可唔会嚟同我哋剪彩咧 ？FFX 又死咗啦，就冇咗呢几个友仔同我剪彩，有都有啲新闻冇啊，真系 自己剪咯、 啊。系啦，唔好敲台，录紧音噶嘛。系啦，好啦，咁啊就多谢大家收睇啦，系啦，唔论啦，系咁先啦，拜拜。